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家谦。一张神秘的邂逅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。卫伦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，过着平凡而孤寂的生活。他住在一座老旧的屋里面，很少和外界接触。卫伦总是在这座废弃的屋里面独自生活，他从来都很少联络屋企人或者是亲人。一日晚上，当伟伦独自坐在房入边嘅时候，佢感到一阵寒意，房嘅温度突然间骤降，一股强烈嘅气流喺佢面前出现，慢慢变成一个女幽灵。这个女幽灵身穿一件古老嘅白色礼服，长发披肩，眼中闪匿住渴望嘅光芒。 伟伦，我一直在等等你啊。 女幽灵很温柔地跟伟伦说。伟伦惊讶地望住女幽灵，完全不理解这位女幽灵究竟是谁，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但是女幽灵似乎知道伟伦的内心渴望。第二章，诱惑的承诺。女幽灵名叫丽莎，她生前曾经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。丽莎告诉伟伦，她生前经历了一场悲剧，被杀害在这间屋里面，她的魂魄一直被困在这里，没办法安息。丽莎开始诱惑伟伦，声称只有伟伦能够帮助她获得永恒的救赎。他承诺给伟伦一种无法抗拒的爱，一种只有死亡之后才能体验的爱。伟伦被丽莎的美丽和神秘所吸引，渐渐陷入他的魅力当中。他开始渴望和丽莎在一起，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愿望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第三章，共赴黄泉。伟伦的生活开始彻底改变，他越来越沉浸在丽莎的关系当中，无法自拔。他不再外出，不再翻工，不再和同事有联系。他整晚只是陪伴着丽莎，听丽莎诉说他生前的经历和他对未来的梦想。伟伦的屋企变得越来越冻，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之中。附近的居民开始传言说，伟伦已经被那座诡异的屋所俘虏，他的心已经被一个女幽灵所囚禁。当伟伦渐渐丧失理智的同时，丽莎的真正目的亦都逐渐浮现。他希望伟伦愿意牺牲自己，共赴黄泉，和他一同永远相伴。第四章，通灵的拯救。伟伦有一个识通灵的长辈，人人都叫他做敏姐。敏姐一直察觉到伟伦被某种邪恶的力量缠住，他决定过去调查。他知道只有通灵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伟伦摆脱丽莎的诱惑。敏姐进入那座诡异的屋，他见到丽莎的魂魄和丽莎进行激烈的对抗。丽莎试图用她邪恶的力量来诱惑敏姐，但是敏姐没被丽莎邪恶的力量击倒。 敏姐坚信伟伦不应该被牺牲，就使用她通灵的力量解开了黎莎对伟伦的控制。伟伦开始恢复理智，亦都明白黎莎的真正目的。第五章，走出黑暗。在敏姐的协助之下，伟伦终于摆脱黎莎的控制。黎莎的魂魄亦都被敏姐收服，放在一个很安宁的教堂入面。慧伦在今次的经历中受到深刻的教训，他明白有时候爱情和迷恋之间只有一线之差，他决心珍惜生命，不再迷失在邪恶的诱惑当中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拉拉徐佳莹。